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2018年的7月16号，在经历了一个月的关七比赛之后，你的心情有没有一点点的失落？世界杯结束了，4年一次，是球迷的盛宴，也是豪门的盛宴。这一个月呢，有欢喜，也有悲伤。恭喜法国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也非常感谢克罗地亚奉献了自己的足球精神和气节啊！欢迎各位来到10点答录机今晚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你看，经过了周六周日的休息之后呢，看到大家进场之后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准子，我们来了，好开心，你们来了，里边请，随便坐，有大坐，有软坐，你们随便挑。”谢谢刚刚进场的叶寂静、小银川，还有草莓派、幸福、小海、大白、守候如梦初醒，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大轩、子宇，很多的朋友啊、希望在我直播今天晚上周一的留声机亚洲乐坛，应该是华语乐坛最经典歌曲的分享部分里，看到大家的留言，也要不停的在这个屏幕上啊、看到没有？屏幕上不停的点赞，会出现像甜甜圈啊，可爱的一些还有什么糖果之类的，就这样就这样，大家不要停，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呢，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夜晚。当然了，就是每当下雨的时候，人的心情不太一样。一方面我们会想到农作物是不是因为这场雨而影响了收成，另外一方面呢，这场雨会不会影响正常的交通？虽然雨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些许凉意，但是大家永远记住过犹不及这个词汇，其实在人生当中都是这样的。希望呢一切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生命平衡点。想要跟我取得联络，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十点答录机，也可以关爱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它了。 关爱青年计划啊，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推送。谢谢小龙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小苏家啊的龙之唤醒，嗯，还有草莓馅，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准备了啊，应该也是15年左右之前的歌曲哈、啊，因为岁月留声机嘛。你看到我们的话筒，你看到我们的调音台，你看到我们的好像是一个黑胶唱片的这样一个播放器，你就当做是一个黑胶唱片的播放器吧。今天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歌手呢有年头，他的名字叫做丁薇。你认识丁薇吗？丁薇在我的印象当中是内地乐坛的学院派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他有过专业的古典音乐的学习的扎实的基础，而且今天晚上送出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丁薇，是他第一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断翅的蝴蝶》。嗯，这个应该也是他的专辑的名字哈，《断翅的蝴蝶》。嗯，这个专辑是1995年，现在是2018年，你算算多少年了啊？嗯，有大地唱片发行，当时还是卡带的介质，很多90后00后的朋友也许没有见过卡带，像60、70、80后的朋友应该熟悉卡带这个介质。这首歌曲呢叫做《断翅的蝴蝶》，演唱一定是我们熟悉的丁薇，而且作曲我看到了让人尊敬的名字三宝先生，以及作词黄小茂先生。嗯，这张专辑呢应该属于蓝调布鲁斯节奏的专辑哦，非常的好听，香港大地唱片于1995年发行。接下来第一首歌，有请丁薇，断翅的蝴蝶。那个时候的唱片呢，因为有三宝的相当优异的编曲，以及黄小茂先生经典的词，加上丁薇呢学院派的演唱，一首在1995年现在听来也是相当高级的作品，断翅的蝴蝶。 多年以前，见你的手已是有缘，褪色的红颜，黯然的双眼，美丽人存心。 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你的收音机或者你的视频的播放软件，像花椒这样的视频软件的载体来收听收看十点达路机。今天晚上是周一，亚洲乐团华语乐团的岁月留声机的板块啊，在这些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华语乐团的老歌老音乐。第一首来自于丁薇，可爱的丁薇啊，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内地乐坛的啊，长发飘飘，非常漂亮的丁薇，才华也非常的出众。第一首歌叫做《断翅的蝴蝶》，发行年代1995年，大地唱片，香港大地唱片。第二首歌厉害了，这个歌曲呢，很多朋友听过它的中文版本，应该叫做普通话版本哈，叫做《红豆》啊，还没好好的感受啊。接下来呢，王菲这个歌手，我自己不必去多讲，喜欢她的人有一票的忠实的粉丝。我还跟我的朋友去现场看过王菲的演唱会，公允的说，王菲的现场演唱会，也许她的年纪的问题啊，就是在现场的部分没有她在唱片里听得优雅。也许再过年轻20年、年轻10年的时候，王菲依然一把好嗓。当然，王菲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直来直去的爱情故事。窦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窦唯说：“如果王菲没有遇到我，王菲也一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歌手。”当然，王菲唱歌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数。王菲特立独行的态度，以及她乖巧的、精湛的演技和唱功，鬼马精灵，让我们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呢，粤语版本呢叫做《偿还》，你有没有印象啊？《偿还》，各位正在花椒的朋友，没有印象《偿还》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柳仲炎作曲，林夕作词，都是重量级的词曲创作人。是红豆的粤语版本，一同收录在王菲1998年10月发行的专辑《畅游》当中。当我点开这张图片，你会觉得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唱片的封面啊，把王菲所有的优点都拍得很好，而且你看到她那个眼颊下边的那个红红的，应该是胭脂吧，还是怎么样，非常好看啊。而且这首歌呢，在1998年10月发行之后，1999年第17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金曲由《偿还》获得。1999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劲歌金榜冠军《偿还》获得。1999年第3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偿还》获奖。1999年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偿还》，厉害不厉害？这首歌曲，你有没有印象？如果你有的话，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第二首岁月留声机的歌曲，有请王菲、王静文《偿还》。还没好好的感受，有些人就已经随着岁月的年华老去了。但是你看王菲的近照啊，王菲最近的照片，她还是那么的年轻哦。岁月有她独特的味道在王菲的身上，有请王菲。 自作欣赏，从未躺进发上，贴身修养，怎会当寻常？从未听你的舞姿，摇动花瓣的声响，从未真正放手，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 这首歌曲中文版普通话版本叫做《红豆》，粤语版本叫做《偿还》，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日中天的王菲。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 我是五周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7月16日22:20:50，欢迎你走进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我是节目主持人，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再次欢迎各位的光临。刚刚那首歌来自于王菲、王静文啊，《偿还》。这个歌曲成名于1998年。1998年，你几岁啊？我刚刚成年。有没有1998年出生的听友，让我看一看你们神一般的存在，年轻的力量哈。1998年过去多少年了？20年了，哇，弹指一挥间。看看刚刚进场的朋友，那个年代哪有视频直播软件，哪有想象到在广播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Amazing 啊，非常的有意思。和豆豆的 MHE 他说静静的听，我发现豆豆这位朋友呢是很多时候伤感的那一类女生，我想对你说，虽然我不经常跟大家去在直播间去聊天啊，我会告诉你说你要快乐一点，让自己呢心情好一点，不要老考虑过往的一些事情，一切往前面看好吗？开心快乐。刚刚进场的飞起的小石头，刚刚进场的归心似箭，谢谢你们。还有英语流气流彻啊，还有谁呢？还好多啊，天马行空，谢谢青蛙呱呱送我的什么桃花朵朵开，谢谢。嗯，最喜欢大家送我礼物，给我点赞了。谁不喜欢礼物？谁又不喜欢点赞呢？对不对？刚刚那首歌1998年啊，你多岁？你多大？你几岁？那接下来这首歌又有更深刻的年头，和对很多流行音乐来说的话，这几位朋友出现的真的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哈。你听过这张专辑吗？忙与忙，忙是 busy， 忙是盲人的忙，忙与忙，这是张艾嘉于1985年哦发行的一张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经典专辑。由李宗盛先生全力的操刀制作，专辑将自传和角色融为一体，描写都市女子的一天。其实生活在都市上的女子有很多很多的类型，也包括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今天要播的这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爱情有什么道理，前边大概有1分40秒左右的生活场景的录制，有各个生活都市里的节奏，我非常的喜欢。你也可以戴上耳机静静的听听我为你准备的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其实爱情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啊。他们利用了各种的环境音效在歌曲间穿插去衔接，音乐主体采用民谣的形式，真的像是一部有声的电影，也开启了我国台湾乐坛风行至今的所谓概念专辑的风潮啊。1985年哦，那个时候你几岁？出生了吗？这张专辑位于我国台湾百家专辑的第19名的位置。 还有就是非常非常的耀眼的两个人，张艾嘉、李宗盛。谢谢豪杰关注了我666啊，谢谢你666。你是不是很期待这首歌的前奏的部分呢？啊，阿郎的故事你应该看过吗？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啊，那有说错了，不是阿郎主题，是另外一首歌。Sorry， 我那个思绪有一点点的这个回到那个年代的台湾乐坛了啊。Sorry，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爱情有什么道理》，有请那个年代有才华的张艾嘉和另外一个人李宗盛登场。你看李宗盛的照片，我现在换一张我们的电影这个视频直播的海报出现。你看李宗盛的颜，他的颜值，李宗盛就是一个匠人的感受啊！我特别喜欢这种黑白介质的照片，让人的这种五官的立体感、岁月的沉淀以及故事性非常的浓厚。有请，爱情没有什么道理，你要静静的听哦。 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是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我身边有很多音乐人的朋友啊，谢谢他们为十点达录机录制这些金歌。如果你也想录制的话，我希望你用你的手机或者有录音的设备都可以录下你对十点达录机想要说的话啊，然后我以我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播送这些祝福和深夜的感触。如果你在深夜的时候，这个世界杯刚刚结束之后有一点点的落寞，或者有一点点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度过晚上的生活，我希望你来到十点达录机的节目当中，跟我一起听听音乐啊，慢慢的聊天，像朋友一样的倾诉。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十点达录机，每天晚上都会有推送给你。今天晚上要聊些什么，跟所有的网友一起互动。谢谢刚刚进场的不骄不躁、小梦、奔跑、玉芝，还有这个朋友好多啊，雨夜。我看到了有的朋友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分享了十点达录机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应该是孙小果分享了之后呢，路漫漫来到了直播间，谢谢小果分享之后也看到了，应该是江南静儿分享了直播间，看到了静儿的长山云照祖啊，好朋友看到你了，进来了。还有大叔动一动吗，进来了。大耳妞关注了我，谢谢君子之交淡如水，关注了我，独钓寒江正在看节目，也希望这些朋友，果儿也关注了我，谢谢你们。还有温度，如果没记错的话，上半段夜很长，有时候很静哈。静的时候呢，周一如果你喜欢华语乐坛那些经典的声音的话，我提供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想听到谁的歌曲，你也可以通过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十点达录机，告诉我你想周一要听到的歌曲，如果真的是符合我们节目的调调以及品味和气质的话，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安排播出的。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1985年的一张专辑《忙与忙》，张艾嘉的专辑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什么道理》，对不对？接下来登场的是柯兆雷，你知道他是谁吗？谢谢静儿啊，在朝我微笑，我也朝你微笑一下，谢谢你们，谢谢正在看我直播的朋友啊。柯兆雷你们认识吗？如果说到小柯，你们肯定认识啊。小柯在我的眼睛里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古典的音乐人。你看这张照片里小柯骄傲的眼神，那个时候他还很瘦，对不对？小眼神里有一股特别骄傲的感觉哈。小柯是真的是古典音乐非常扎实的现代流行音乐的制作人，而且小柯也会唱非常多的 blues 以及蓝调的歌曲。大家熟悉他也许是像那个1998年热播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小柯担任了所有的音乐制作啊，这是他那个时候的录音键，你看硬盘还有雅马哈的白盆啊，横版的白盆不错。你看这些乐器的，就会乐器的音乐人，他有一种气质，有一种很孤傲很高冷的感觉啊。你看我从来不看镜头的，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小柯的演唱啊。小柯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在2002年发行的歌曲哦，也是很蓝调很节奏 Bruce 的感觉，很爵士，叫做给你的你不要，那你要什么？听上去还行。歌曲的名字叫做给你的你不要，前奏只有短短的3秒钟。在这样一个夜晚呢，有请柯兆雷先生。 给你的你不要，什么能让你满足？你可知道我现在有多苦？能不能让你幸福？我其实也没把握。一个人生活多寂寞，让我来爱你，让我来照看你，我真的会让你快乐，开开心心的活。我知道你其实也爱着我，可你总是不说，让我不知所措。给你的你不要，什么能让你满足？你可知道我现在有多苦？给你的你不要，什么能让你满足？你可知道我现在有多 爵士鼓，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给你的你不要，来自于小柯，希望你能够喜欢。那天我爬出窗口， 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继续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听岁月留声机带给大家的感受。谢谢 Panda Q 来自秋名山送给我的掌声，谢谢你。如果你现在正在看直播的话，你会看到视频的画面当中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啊，潘越云女士，她是我国台湾非常棒的女歌手了啊。嗯，这张专辑也是非常的好，你叫做旧爱新欢啊，1986年9月15号发行，那时候你多大？1986年，过去22年的时间，现在是2018年，没算错的话，对不对？算错了，好啊，32年啊 ，sorry， 32年啊，是啊，32岁嘛，对不对？啊，这首歌呢叫做《最爱》啊，应该杨宗纬翻唱过，很多人翻唱过《最爱》这首歌啊。在制作人的选项当中，同样看到了优秀的华语乐坛的金牌唱作人李宗盛先生啊。1986年9月15号发行来自于滚石唱片的这张《旧爱新欢》专辑，李宗盛作曲，钟晓阳作词的《最爱》呢，非常的漂亮啊，他的编曲一点都不落俗套，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有小提琴的间奏，会让大家想到隐在歌曲背后浅浅浓浓的深情，那种有浓密的情感会掩盖大家的听觉的这种一种歌，在1986年就已经在我国台湾的乐坛相当的自成一派啊。你听过潘越云的歌声吗？你听过他的哪首歌？天蓝蓝，而且还有天天天蓝，还有那个叫做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是不是他唱的呢？应该是啊，如果没记错的话。22:43，有请潘越云最爱登场。这首歌你不要忘记，1986年，32年了，每一首歌都充满了岁月的味道哦。潘越云， 只为这段情， 在听这种音乐的时候，32年的时候还没有很多的真乐器的录入啊，都是合成器自带的那种音色，但是大家会听到那个时候每个音乐家对每首乐曲每段乐曲真诚的交代，也许是合成器的音色，但是你也听到用心在里面。做音乐跟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虚荣。最爱 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 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来到了最后的十分钟的环节里。如果你正在用花椒看节目，用正在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看节目的话，你会看到这张图片，很多人是不是会很唏嘘呢？为什么友情的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呢？一个就是这样，爱情没有什么道理，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不好的时候呢你也找不到他哈。王祖贤和齐秦呢，是那个年代里呢经常被人讨论的一对情侣啊，一个在电影界非常的有代表性，一个在歌唱界是我国台湾的非常有代表性的情歌的一把好手。接下来呢，在岁月留声机今天晚上的推送当中，我要给你介绍一首歌曲，叫做《一面湖水》。你听过这首歌吗？啊，也许有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哈。谢谢小胖家的影子熊关注了我，谢谢你。你是一个 keyboard 吗？弹键盘的吗？ keyboard 手吗？谢谢你啊。这张专辑呢是柔情主义，应该是1991年的作品啊，非常好听的一张专辑。想必有很多的朋友喜欢齐秦的歌声啊，不管是狼一狼二，还是花季，还是很多柔情主义是少了自己等等这些歌曲。但是我还是要向你推荐《一面湖水》。好的音乐没有年代的感觉。1991年，现在2018年，时间一晃27年又过去了。你看秦秦这张笑脸啊，还是有很真实的部分啊。22点51分，《一面湖水》。 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有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也是我想传达给所有好朋友的每天晚上的一种心情的体验和方式哈。我希望我传递的每一句话、每首歌曲、每晚的守候，我们互相的倾诉，都是全心全意出现在你面前的我和话筒那边镜头那端的你。时间过得很快，在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了，只有2分钟的时间，好快好快，马上要有请我国应该是华语流行音乐界教父级的人物哦，我觉得罗大佑先生影响了很多人对于音乐的看法，也谢谢他那些年为校园民谣、为台湾流行音乐做出的杰出的贡献哈。阿郎的故事在这里呢，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失落点哈。阿郎的故事，周润发的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你的样子啊，一定有很多人听过这个主题曲对不对啊？阿郎的故事啊，最后一首歌了，致敬华语流行乐坛，留声机里有我们非常多青春的影子。我也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找到了很多自己以前听歌青春烂漫的影子，虽然我现在也还正值青春对不对。希望大家每天晚上在周一的时候呢，可以来到十点大陆去听听岁月留声机经典带给我们冗长岁月里那些激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哦，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也很精彩哈、活力 music 伍周彤先生还等着你呢，如果你还没有睡意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他的声音。我是周准，明天再见喽，拜拜。 他看似漫步在不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怨言，张罗不卸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住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一瞬移的灯笼，潇洒的你在气质化进尘缘中。